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彼得潘》。《彼得潘》的原剧作者是英国的詹姆斯·巴里。巴里是英国现代著名作家，他的创作起初以小说为主，后来潜心于戏剧创作。《彼得潘》是一部享有盛誉的世界童话名剧，它所表现的是宇宙间永在的儿童精神。自1940年12月在伦敦首演后，已经成为欧美许多地区圣诞节义演的剧目。彼得潘成为家喻户晓的永恒象征。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彼得潘》，改写郭富民，朗诵张桂兰。 所有的小孩都要长大，而彼得潘却始终是小孩，永远也长不大，因为他不想长大。他没有母亲，也没有家，同仙女住在一起。在布鲁斯伯利的一个街角上，住着达林一家。达林夫妇有三个孩子，文戴、约翰和迈克尔。这天晚上，三个孩子在娜娜的照料下都已经入睡。达林夫人进屋来看着酣睡的孩子们，心里充满了爱意。不一会儿，她也睡着了。忽然，窗户被风吹开，一个可爱的男孩飘落在地板上，还有一团亮光伴着他进来，在屋里飞舞着。这孩子就是彼得潘。达林夫人惊叫一声，娜娜立刻窜了进来，向彼得潘扑去。彼得潘闪身跳到了窗外，他的影子却被扯了下来。达林夫人看了看这影子，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把它卷起来收在抽屉里。几天以后的夜里，那团亮光又进屋来了。他在屋里搜了个遍，想找到彼得的影子。当他停下来的时候，才看清楚原来是个小仙女。因为她飞来飞去的，所以看起来像是一团光。这仙女的名字叫贝尔，她穿着精致的树叶做的衣服，体态很美。影子终于找到了，彼得也进来了，他喜不自禁地拿起影子就想把它穿在身上，可是怎么也穿不上，于是伤心地哭起来。文戴被惊醒了，可怜的小人儿，我来帮你吧。他用针线很快地就把影子替彼得潘缝到身上了。彼得感激地送给文戴一枚橡子。文戴把它挂在自己的项链上，彼得告诉文戴说，我同仙女们住在一起，当世上第一个婴儿发出第一声笑的时候，那笑声碎成一千块，到处跳跃，变成了小仙子。同住的还有一群走失的小孩，他们都是趁保姆不小心的时候从童车里逃出来的，可惜没有一个女孩。 文戴听得心驰神往，要求彼得教他飞行，带他一块儿去。彼得给他和两个弟弟都吹了些仙气，于是大家一起破窗而去。等达林夫妇赶到的时候，孩子们早已无影无踪了。他们的目的地是虚无岛，路很远。迈克尔和约翰困得要命，老是打盹儿，一打盹儿就往下掉，掉下去就要葬身大海。文戴一看弟弟又往下掉，吓得他惊叫不已。彼得像箭一般的射下去，把他们救起来。后来大家都学会了在飞行中睡觉，就不怕了。他们终于到了虚无岛，住在岛上的海盗很快就发现了他们，便开炮轰击。好在谁也没伤着，因为正是晚上，目标不清楚。糟糕的是，他们被打散了。现在文戴和小仙女贝尔在一起，这可不是好现象，因为小仙女贝尔对文戴很记恨，老想加害于他。这时候的岛上是孩子们在张望彼得，海盗在张望孩子们，红人在张望海盗，野兽在张望红人。最后一位是一条硕大无比的鳄鱼。所有这些岛民们组成了一个大圆圈，因为他们行进的速度一样，所以谁也没有碰着谁。孩子们都穿着熊皮，个个显得圆圆胖胖的。大头的是秃秃倒霉蛋，第二个是尼布斯，快乐而有礼貌。后面跟着斯赖特赖，他最虚伪，因为只有他还记得丢失以前的那些礼貌等等。第四位是卷毛，平时只要彼得沉下脸来说谁干的这些事，走出来，十有八九是他走出来。后来习惯成自然，凡遇上这事他一律走出来，不管是不是他干的。最后是一双轮胎，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海盗过来了，他们唱着一支阴森恐怖的歌，个个凶神恶煞。顶可怕的还是船长胡克，他头发弯成长卷儿，如同盘着一堆毒蛇。失去手掌的右臂上安着一副铁钩，他要处置一个海盗，伸出右手只削一下，随着撕裂人心的一声惨叫，那海盗就碎成了几块。而他呢，雪茄叼在嘴角上，照样有滋有味地吸着。红人们个个圆睁双眼，手持战斧和刀剑，裸体上的油彩闪闪发光，成串挂着的人头骨叮当作响。殿后是虎莲公主，她堪称本族的绝代佳人，所有壮年男子都想娶她，只是她手上那把要命的斧头没人当得起。野兽们大都以吃人为乐，狮、虎、熊什么都有。今天晚上他们都饿了，舌头吐出老长老长的。虎视眈眈的海盗正要对孩子们下手，发现鳄鱼逼近了，吓得四散逃命。孩子们惊魂刚定，尼布斯又大叫起来，哎，看，一只大白鸟朝我们飞来了。这时小仙女贝尔出现了，指着白鸟说，彼得有令，把这只白鸟射下来。秃秃手快，立即搭了箭，嗖的一声射中胸膛，白鸟飘飘荡荡地栽了下来。大家围上一看，才发现是位美丽的姑娘。 小卷毛说，这一定是彼得带来给我们做母亲的，你把他射死了。托托脸色惨白，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彼得回来了，一看他的文带被射死了，气得发昏，正要处罚托托，忽见文带动了一下，原来箭射中了他胸前的巷子，他没有死。孩子们高兴地欢呼雀跃，请文带做他们的母亲。文带满心欢喜地答应了。第二天，大家一起动手安家，每人一个空心树，按个人身围的尺寸选择，要恰好严丝合缝。进树洞的时候，只消吸满一口气，就可以徐徐滑下去。出来的时候要一呼一吸的，身体慢慢的蠕动，就这样从树洞里出来。经过一段训练，每个孩子都可以在自己的树洞里升降自如，外人可休想进去。文带也有自己的树洞，因为他做了母亲，每天有很多缝缝补补的事要做。有时他会伸个懒腰叹口气说，哎呀乖乖，我有时真羡慕老处女呢。说这话的时候，他总是容光焕发。在西武岛上，只要闭紧了眼睛，就可以看见一片迷迷蒙蒙的湖水，那就是珊瑚湖。湖里住着一群美人鱼，它们常在湖中的琉球岩上取暖。彼得跟它们很要好，有时甚至可以舔着脸骑在它们的尾巴上。这一天，孩子们在琉球岩上玩得正开心，忽然水面上一阵颤动，巨大的阴影笼罩了湖面。有人惊叫，海盗！彼得一声令下，大家立刻潜入水里。果然是海盗船来了，一群海盗压着胡莲公主，要把她扔在岩石上，等潮水涨上来淹死她。彼得在水里看到了这一切，就模仿海盗船长胡克的声音下令把公主放了。他学得真是惟妙惟肖。两个押送虎莲公主的海盗听见胡克的命令，慌忙松了绑。公主立刻像泥鳅一样从人丛中滑进水里去了。真胡克随后也赶到了，听说虎莲公主已被放走，知道这是有人捣鬼，气得他咬牙切齿。彼得本该见好就收，可他又学起胡克的腔调戏弄胡克。胡克毕竟是老谋深算，立刻识破了彼得的真面目。胡克的右手就是被彼得砍掉的，多年来他做梦都在盘算着怎么样才能用他右臂上的铁钩把彼得撕碎。彼得呢，也早就想除掉虚无岛上的这个祸害。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场恶战爆发了。海盗们个个杀人不眨眼，孩子们都勇猛无比。胡克和彼得彼此寻找对方，对其他对手他们都不屑一顾。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当彼得爬上一块礁石时，发现胡克也正往上爬。他立刻举起刀来，只要用力往前一刺，胡克就一命归西了。可是彼得到底尚未长大成人，他这时忽然觉得趁对方立足未稳的时候下手太不公平，于是他伸手要把胡克拉上来。胡克可不想那么多，伸出铁钩就是一下，彼得的胳膊立刻被抓得血肉淋漓。他一下愣住了， 孩子们赤诚待人而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都会一下子不知所措。胡克趁机又抓了一把，要不是鳄鱼吓跑了胡克，彼得怕是性命难保。彼得受了伤，飞不了了。这时文大爷爬到岩石上来，同样精疲力竭。潮水渐渐上涨，很快就会把他们吞没。忽然一个轻柔的东西触了一下彼得，他抬头一看是个风筝，这是迈克尔几天前做的，要来营救他俩，可惜风筝只能带走一个人。彼得悄悄把风筝的尾巴绑在文带的身上，再把他一推，风筝就把文带带走了。现在岩石上就剩彼得了，他想，去死恐怕是最大的探险。于是他平心静气地等待着，观看潮水怎么样上涨。他渐渐看出一样东西越飘越近，定睛一看，是个鸟窝，上面卧着虚无鸟。虚无鸟飞起来，让彼得乘着鸟窝回家。彼得上去一看，里面还有两只鸟蛋，就找来一顶破油布帽子，把鸟蛋放进去。这样，彼得怀着对虚无鸟的深深感激，乘着鸟窝回家了。这次战斗的结果是，红人和孩子们成了友善的邻邦。虎莲公主为报答彼得的救命之恩，带着一帮红人像奴仆一样服侍彼得。他们一起过着安宁快乐的日子。孩子们在地面上玩够了，顺着各自的树洞下到地下的家里。文代常常要出些试题考考他们。他觉得完全忘记了人世间的生活未免太可惜了，于是他根据上小学的经验安排些考试来唤起迷失儿童们的美好记忆。他说，试题是这样的，母亲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父亲和母亲谁高？母亲的头发是黄的还是黑的？论文题则是这样的，父母亲性情比较观和试论前次假期的消遣法，两个题任选一个，字数不得少于40个。这天文代又打算好好给他们讲个故事，大家都上床之后他就开始讲了。从前有一位先生，小卷毛马上插嘴，我愿意她是一位女士。尼布斯调皮地说，我希望她是一只白老鼠。文代正色喝住他们，然后继续讲。先生叫达林，他娶了个美丽的妻子，就是达林夫人。他们生了3个孩子。孩子们有个可爱的保姆叫娜娜。有一天，达林先生生了娜娜的气，把她锁在院子里。他的孩子们就全飞走了，飞到虚无岛，同一群迷失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孩子们的妈妈从此一直开着窗户，天天盼着自己的心肝宝贝儿再飞回家来。除了彼得，在座的人都被故事打动了。一个孩子怯声地问道，我们能回家吗？文代的心也飞回了爸爸妈妈的身边，于是大家一商量，今晚就回家。但是彼得不肯同大家一起走，也不拦着别人，他仍要自己待在岛上。他克制住离情别绪，帮他们准备行装， 并请小仙女贝尔为他们带路。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地面上正发生着一场大祸事。海盗们袭击了红人的营地，杀人如麻。虎莲公主虽然率领大家拼死抵抗，也未能挽回败局，带几个残兵夺路逃走了。现在胡克消除了障碍，他集中力量来捉彼得潘。彼得听见了地面上的厮杀声，但无法判断谁胜谁负。他对伙伴们说，如果听见鼓声，那必定是红人胜利了，因为打了胜仗敲鼓庆贺，这是红人的老规矩。狡猾的胡克从树洞听见了彼得的话，马上指示一个海盗敲鼓。可怜彼得这回上了大当，他听见鼓声就宣布红人胜了，于是安排孩子们出洞。海盗们把地下屋里的动静听得清清楚楚，欢天喜地地守在各个洞口旁，等着孩子们落网。结果是爬出一个活捉一个，爬出两个活捉两个，连文带在内一网打尽。只有彼得因为不愿意回家，还在洞里。胡克找到一个大树洞，爬进地下室一看，彼得睡得正香，旁边还放着一个小药瓶。胡克不忍心当场杀死这么个酣睡的孩子，就解下自己随身带的毒药放进了彼得的小瓶里，然后溜走了。彼得醒来，想起文代嘱咐他别忘了喝药，于是拿起瓶子就喝。正好小仙女贝尔进洞来报信儿，她已经知道了胡克的诡计，看见彼得要喝药，劝阻已来不及，就飞到彼得的嘴边，抢先把药喝了。彼得明白过来后，又感激又伤心。贝尔告诉他，如果孩子们相信有仙女，那他还可复活。彼得连忙向所有那些向往修道的孩子们发问，并告诉他们，如果相信有仙女就鼓掌。随即就听见许多孩子的掌声，贝尔活过来了。彼得把自己武装起来，发誓说，这回我要同胡克拼个你死我活。这时海盗船快乐罗杰号正在海盗河口停着，海盗斯密正在缝衣服，他是个勤苦耐劳的海盗。船长胡克呢，正在独自散步。在众海盗们饮酒作乐的一片喧嚣声中，他的步履显得更为沉重，同他那抑郁的心境一样。不错，他刚打了大胜仗，但是这丝毫不能减轻他内心的痛苦，那毒蛇咬孽一样的极端的孤独。没有小孩爱我，没有一个小孩子爱我，没有。他发出这一声喊叫时，已是泪流满面了。况且他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名满全球的人，现在顶着胡克这个假名字成为一个堕落的人，礼仪已成为他的第二天性。然而他在不断地做不合礼仪的事，处于矛盾之中无法自拔，多么烦恼啊！散完步，他马上就要处死这群孩子，方式是海盗惯用的那一套走跳板，蒙上眼睛，再伸出船舷的木板上往前走，直到掉入海中。忽然一阵滴答滴答的声音传来，胡克一听，吓得面无人色，是那头鳄鱼。 他肚子里曾吞进一只闹钟和胡克那只被彼得砍掉的手。从那以后，鳄鱼一直在寻觅同那只手相连的身体。闹钟的声音如同胡克的催命符，哎，快把我藏起来！胡克绝望地大叫。孩子们跑到船边去看鳄鱼，一看，高兴地差点喊出声来，原来是彼得。他嘴里一边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一边往船上爬，很快就躲进船舱里了。胡克派人进舱拿鞭子要赶孩子们下海，可是进去的海盗接连几个都是只发出一声惨叫，就再没有动静了。胡克以为舱里躲着鬼怪，就让孩子们进舱去试探。文代和孩子们假装挣扎着被推进舱里了，彼得马上就给他们松了绑，并配备了武器。他们一声呐喊，一齐杀了出来，孩子们很快就把残余的海盗消灭了。胡克与彼得对阵，方寸早已大乱。胡克知道他死期已到，他一边招架着，一边只希望在临死前看到彼得的失礼之处。但彼得的动作完全符合礼仪，简直无懈可击。胡克终于等到了机会，当他退到船舷上时，他做出一种引诱动作，使彼得不是用刀刺，而是用脚踢了他。失礼了，彼得！这回胡克心满意足了，纵身跳进大海。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迎着他的是那头鳄鱼张开的大口。这次历险结束了，文代领着孩子们回到阔别的家。他每年春天到西屋岛去帮着彼得大扫除一次，其他孩子都渐渐不会飞了，文代也不能飞了。为什么不能飞呢？他女儿琴问他。文代凝望着窗外的蓝天，缓缓地说：因为他们不再天真，有了心思，失去了欢乐。但是琴很快和彼得要好了，每年去虚无岛一次，然后是琴的女儿，琴的女儿的女儿。今年春天你看见的那个随同彼得飞行的姑娘，就是他们的女儿的女儿。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英国现代作家詹姆斯·巴里的作品《彼得潘》。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环视了一下这刚刚建起才半年的温暖幸福的家，悲不自胜，倒坐在椅子上，掩面哭了起来。当阿离陪段公回来的时候，阿盖正在给段公的孩子们讲解正气歌。段公要孩子们早些睡下，因为与梁王他们一家已经约好，明天一早都要去东大寺敬香的。阿盖告诉段公，木哥病倒了，他不准备让这边的孩子们去东大寺了。段公忽然发现了阁架上十分显眼的两个酒瓶，那两瓶是什么？ 那是爸爸送给你的，他说是。 阿盖踌躇了一下， 他说是治跌打损伤的药酒，但是一滴也不能进口，有很猛的毒。 段公觉得阿盖今天晚上有些异样，正在询问的时候，阿离报说车里特木尔突然来访了。阴毒的车里特木尔深夜造访段府，表面是传达梁王的口信儿，把明天东大寺敬香的时间改在午后，但实际上却是来探查阿盖给段公喝酒的事。坦诚的段公说，阿盖告诉他这两瓶酒是治病的药酒，毒性很大。车里特木尔听了，知道事情正如他估计的那样，阿盖是绝不会下手的。好在他早已有了第二套行动方案。车里特木尔假装随口要了一瓶孔雀胆酒回去用，随后把带来的一个木匣推到段公面前。 这是刚才从燕京转来的蜜枣，我知道你喜欢吃甜食，就给你带点来尝尝。 车里特木尔眼睛里闪着诡谲的光，段公刚想开匣吃两个，被阿盖从旁边委婉地阻止了。车里特木尔走了以后，阿盖立即打开了木匣，在灯下仔细地检看了一下，果然发现蜜枣上沾满了一层细细的白粉，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阿盖想起了白天在宫里看到的铁之院检验砒霜的那一套办法，他叫过段公一起观察，这些白粉一见火果然发散成烟，而且一点气味也没有。他又叫阿离拿几个蜜枣去喂兔子，兔子很快就被毒死了。阿盖抑制不住浑身的颤抖说，这个狼心狗肺的车里特木尔真是太狠毒了，他的奸恶简直可以让人失去本性。 他把白天侍女如何偶然看到了车里特木尔与王妃的阴谋，木哥如何被毒死，他们又如何炮制了两瓶孔雀胆毒酒的事全告诉了段公。 段公终于愤怒了，我真想不出天地间还有如此没有心肝的人，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要毒死。 可是你为什么不把真相讲给爸爸听呢？ 他责问阿盖。 阿盖说，我们是受嫌疑的人，说了恐怕爸爸也不会信，况且那样妈妈就难以活命了，可怜那吃奶的小弟弟也就会成了孤儿。不过我们一定得除掉车里特木尔，替木哥报仇。 阿盖怀着期望拉起了段公的手。段公犹豫了一下，松开阿盖的手说： 这事需要再考虑，爸爸相信了他，又有王妃在合谋，如果我就这么杀掉了车里特木尔，岂不显得我真有野心吗？等明天让我们在梁王面前把阴谋揭穿，那时候再除他不迟。 可明天他们也许会再来暗算你的。 啊，光天化日之下，我想他们不大敢下手。再说为了正义的事，牺牲也是不怕的。 段公说着，深情地握住了阿盖的双手。 昆明东郊的通济桥，蜿蜒的盘龙江从桥下流过，迎桥一道黄色的围墙，围墙前首的山门上有觉慧寺的匾额，寺前有一对巨大的石质骆驼静卧两侧，山门前面有座山神祠，夕阳把它血红血红的光投到祠前那株粗大的柏树尖上，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秋虫不停地鸣叫着。东大寺里梁王亲率几位大臣坐镇，静候着即将到来的事变。东大寺外，王妃在寺前台阶上焦急地踱着步，相比之下车里特木尔倒显得比较镇静，因为他派出的密探早已经把段公一家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他不断地得到报告说，段公昨天夜里没有任何动静，一上午都在西门大营里检阅，中午还在那儿吃了饭，饭后回了家，想是要换换衣服，然后带着阿盖同来，那当然是要费些时间的了。车里特木尔又到山门内山神祠里等处检查了一遍，用手势制止了那些个藏在阴影里的西番兵们叽里哇啦的交谈。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负责监视段公的大臣史拉翻身下马，跑到台阶前： 不好了，段公的女儿说他们不来了。 怎么样？早就预言段公不会来的王妃斜视着车内莫尔嘲讽地说：好聪明的丞相。 哼，不来也好，那我就按照国王的授权立即执行军事行动的方案。 车里特木尔让史拉把东大寺内国王身边的那几位大臣也叫了出来，向他们发出了围攻四门大营和段平张府的命令。 不过在你们到东门之前的路上，要是遇到了段公，那史拉就陪他一道来，其余的人回去待命。不知怎么的，他觉得段公还是会送上门来的。 不耐烦的王妃转身进入寺内，车里特木尔双手抱在胸前，用缓缓的踱步来抑制自己心中已经开始涌起来的不安。又一阵马蹄声传来，不过这缓慢有节奏的蹄声还伴着叮当的马铃声，车里特木尔本能地握紧了拳头。果然铃声停下不久，史拉从桥上跑下，喘息着低声报告： 段公来了。 好，多少人？ 只带着阿盖公主和两个丫头。 好，自投罗网。 一切照多次演习过的那样去办。你要照顾好公主，否则……彻里特穆尔向史拉瞪起了那双血红的眼睛。不一会儿，阿盖公主与两个侍女先走下了桥来，史拉把他们迎进了东大寺，见国王和王妃去了。很快，没有佩戴任何武器的段公也走下了桥头。彻里特穆尔迎上前去，同段公寒暄着，陪他向山门靠近。彻里特穆尔忽然停住了步， 请等一下，那石骆驼后面好像有人。 没等说完，他就向那巨大的石像跑去了。段公停在那儿，在他刚刚觉出危险临近的时候已经晚了。随着石像后车里特姆尔的一声 有刺客， 从山门后，从山神祠内，从大柏树后面，无数只浸满了毒汁的箭飞来了。段公中箭倒地，随后西番兵将持刀涌出，纷纷向倒在地上的段公砍杀。大功告成了，车里特穆尔对跑出来的史拉说， 快把这些个番兵哄过桥去，用我昨天晚上给你的那瓶孔雀胆酒犒赏他们。 然后他大喊起来， 番兵刺杀段公啦！ 东大寺里的人们闻声陆续地跑出来，阿盖一见段公的尸体顿时倒地昏厥过去了。当被侍女们唤醒以后，巨大的打击已经使他神志不清了。梁王看着女儿的风态，望着那血泊中曾经是他多么喜爱的段公的尸体，痛苦的也有些难以自制了。车里特穆尔宿命侍从扶国王和公主进东大寺休息。人们离去以后，车里特穆尔把史拉唤到面前， 快去传布国王的旨意，严密封锁消息，这儿的人一概不能走脱，再去通知你的部下，半夜的行动必须坚决，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事成之后，平章正式的禄位就给你。谢丞相。 史拉跑去了。一直站在旁边含笑观看的王妃这时候走过来了。 你简直就是国王了嘛。说完扑进了彻里特穆尔张开的双臂里。 深夜漆黑一团，万籁无声，阴谋的毒网已经到了收口的时候了。突然段公府邸火光冲天，杀声四起，史拉的部下蜂拥进府，是见人就杀。突然在火光的映照下，只见两匹战马驮着两条大汉和两个孩子冲开了一条血路，迅速地消失在东方的夜色中了。东大寺前服药后已恢复神志的阿盖公主正在两名侍女的陪护下散步，忽见段公部将杨渊海和侍卫阿离背负着段公的一双儿女跑来了。阿盖知道他现在的责任就只剩下保护好这兄妹二人，好将来替父报仇了。杨渊海和阿离经过一番争执后决定了，阿离保护公子和小姐逃走，杨渊海留下拼死除掉车里特摩尔。两名侍女带着阿离他们一道潜入东大寺内， 两名侍女用背来的孔雀胆酒毒死了两名守卫，然后他们又自饮下了毒酒。很快的，阿离穿着卫士的服装，公子和小姐穿着蒙古族的侍女服装出寺来了。悲痛和仇恨烧干了人们的泪水，在他们诀别的声音里没有半点颤抖，只有坚硬冰冷的像铁一样的报仇的信念和意志。战马驮着三个年轻人向段公的家乡苍山下洱海旁的大理奔去了。这时候彻里特木尔在山神祠内与王妃干完了那苟且之事以后正酣睡着，突然他惊醒过来，溜进寺内一看，发觉两个卫兵、阿盖的两名侍女都被剥掉了衣服死在那儿了。他立即提剑冲出了寺外，正遇上阿盖独自一个人挺胸昂首地站在那儿。彻里特木尔立即堆起了满脸的奸笑，向着阿盖表示关心。他赖掉了所有的阴谋，在阿盖拿出了铁证之后，他有抵赖，这一切都是为了爱他，还咒骂王妃是个狐狸精。当他看到这一切狡赖都是枉费心机之后，终于露出了凶恶的本相。我要用万里来强迫你，说着他就扑上去要拥抱阿盖。阿盖急忙躲开，向着巨大的骆驼石像喊道：杨元海，你还不来把这恶魔除掉。眨眼间，杨元海从石像后闪出，一个箭步跳到了车里特木尔的面前。奸人，你恶贯满盈了！说完一剑刺穿了车里特木尔的胸膛。然后杨渊海屈膝跪地，挥剑指天：段总管，是你的在天之灵把这恶魔抓了去，替一切惨死了的善良的灵魂做了祭奠的猪羊。说完横剑自杀。这时候国王、王妃等人都拥到了东大寺前，阿盖公主安详地回顾了一下四周，把刚才侍女让阿离带给她的那个背囊解开，取出酒瓶，仰头饮下了剩余的孔雀胆毒酒。段公，我的阿奴啊！阿盖脸上浮现出无限幸福的神情，缓缓地说：你现在可以瞑目了，我也要随你而去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